喂，唔同喎，有個睇法就係、是，即係以前咧，你一搞啲社運活動咧，其實一有啲政黨人士去參與咧，即刻俾人話抽水啊嘛。 嗯， 係嘛？喂，今次唔係喎，阿何俊仁又去啦，李卓人又去啦，係嘛？跟住仲有 梁耀忠 啦，阿邊個仲要講咗錯咗係譚耀宗添？哇！真係嚇 Q 死我，阿明啊嘛，真係錯講咗係譚耀宗添。咁啊，喂！呢啲咁嘅政党人士上去，喂，即系一开始我又唔觉，好似有人话佢抽水又剩、啊。 因为点解啊？你要付出代价咁啊， 系， 系咪？你要嘥时间喺度俾人去即系arrest 嗰段时间，亦都要有风险系俾人告噶嘛。 嗯， 嗱呢啲水你肯抽嘅，大家都欢迎啦，系咪先？ 咁上车瞓着咗阿何俊仁，我见到张相好似。 何俊仁就成日都瞓噶啦，因为啲老人家系嘛，经常都瞌着咗。 嗱，何俊仁以外，仲有唔好唔记得我哋即系呢个火烧万世桥嘅欧乐轩啦，系咪？即系哇，即系佢俾人即系拉咗之后，哇！你知唔知我哋啲网友点讲？叫佢退党啦，即系咁样样留喺度做乜啊？咁样样即系讲呢啲嘢啦。 何俊仁其实咧，今次咧，佢一入到差馆啊。我已经笑佢㗎啦。 吓点样啦。 喂阿仁哥你处男嚟嘅咗。唉佢係啊我係青头仔嚟嘅。我从来都未试过他扮演呢个角色嘅。以前都系你个肚俾人拉我就走去保释嘅咋嘛。点会而家调返转头我俾人拉嘅呢咁样。不过唔紧要嗱公民抗命呢我就唔需要律师嘅。咁所以呢一路呢啲律师话要见佢呢佢都话唔使啦我唔使见啦。我公民抗命呢就系唔需要律师嘅。点知后屘呢佢细佬嚟揾佢。因为佢细佬都系律师嚟噶嘛，应该系何俊奇嘅，如果冇记错，咁佢都话唔见，咁后屘咦，佢细佬觉得奇怪，屌我大佬都唔肯见我，咁跟住咧就喺门口度养下养下，喂大佬嚟见下我啦咁样，啊我细佬嚟嘅咁样，所以何俊奇好搞笑噶，嗱全程咧其实佢系冇乜代价嘅，对何俊奇嚟讲，点解咧？第一就 系 佢全程都瞓着咗咁就 系 差唔多， 系 因为佢老人家嘛，系嘛，即系哇大佬四五点。挨到即系中午咁滞，咪死啦！我阵间唔知几点钟又约咗人开会，几点钟又约咗人开会死。 但话时话，即系你哋有冇早餐食噶嗰日？ 有啊，我哋嗰早有嘅， 系 因为点解咧？其实 系因为见到你哋系即系知名人士， 唔关事。因为我哋嗰早咧最初有廿几人喺度，咁咧就第一个要求食嘢嗰个人咧就梁建中，佢坐低啊。连登记都未登记就已经嗌食早餐啦！ 话佢 哇佢真系 我鬼出笼。 咁跟住第二个咧就系即系民阵嘅召集人，今日俾人屌嗰个梁正仪，亦都举手。 系 咁咧，我哋就话喂大，我哋即刻讲话大佬，你唔好度嘥时间，咁一定会安排紧你食早餐嘅时候，我咪好耐都唔使走咁样。 系 咁啊，跟住佢哋都笑笑下就算。点知过咗差唔多接近两个钟，个半钟度啦。 系 咁佢哋再讲再问，喂我啲早餐，我啲嘢食咧咁样。咁我条差佬咧好串。 系 吓，即系佢就话：喂，阿 Sir 做嘢唔使你安排啊嘛！佢真系以为自己对住啲黑社会，对住啲反。 系 咪跟住我咪火起咯？我顶你啊！我心谂，即系我真系讲嘅咧，就话我话你查咗佢。因为点解咧？佢贴咗张被告嘅须知出嚟，包括可以见，如果你有外国 passport 可以见领事啊，包括你唔舒服可以见医生啊，包括你可以打电话俾亲友啊，包括佢你可以打俾律师嘅咁样。我话你查咗佢。我话你 cancel 咗佢。 嗯， 我话佢同你讲嘅时候已经个半钟头之前， 系， OK， 你做咩喺度？跟住啲差佬啊食紧嘢喎，准备。 哦，佢哋自己有早餐食， 佢咪有糯米鸡食添？ 系啊，咁所以学联有个女仔咧，我唔记得叫咩名啦，好笑。佢因为佢俾呢啲好冻嘅通粉啊， 系 啊，即系已经嚟到已经好冻嗰啲啦。咁食完之后咧，啲又唔够饱，咁跟住咧就再叫。咁其中个女仔就话阿 Sir， 我要糯米鸡咁样。 边个嚟 㗎？我唔记得咗学联嗰啲即係干事嚟㗎。 小心真係俾码头工人啲剥糯米鸡佢喎。 我都喺度偷笑緊你叫糯米鸡咁样。 唔係呢个黄竹坑嚟㗎，即係如果买嘢食唔难嘢你。 唔係佢真係要 order 嘅话呢根本一啲都唔困难。 即係佢係浏览你啫。 你係打个电话去帮路咪得囉。你明知拉咁多人。喂，嗰啲權利係不受剝奪嘅權利嚟噶嘛？包括見律師啊，包括食嘢啊，係咪？即係嗰啲阿 Sir 好串噶。有啲人話要食嘢嘅時候，因為有啲係就咁警告了事嘅啫嘛，佢唔肯俾佢哋食啊嘛。 係啊， 咁嗰啲人話嗱，嗰阿 Sir 串到點咧？我扣你48小時啊！啲人點答佢？好啊，你扣落我48小時啊！你俾足三餐我，係咪？第二，你如果扣落我48小時嘅話，你要地方俾我沖涼，你要地方俾我瞓覺。

啊，唔系，仲有一段系阿边个回应嘅，唔系嗱，等先，头先嗰度我讲少少先啦，佢就一开头就话唔记得啦，系咪？ 系， 然之后就俾人戳噶嘛，就话，跟住你，你有嘅，跟住然之后就， 喂，多余啦，我觉得第一样嘢就系，如果你真系掟杯嘅话，你点可以唔认噶？ 系啊， 系嘛，拨水先， 你唔系自己系理直气壮嘅咩？ 嗯， 使唔使话系咩？我掟杯咩咁样系嘛？我掟水啫嘛，你使唔使咁啊？ 同埋佢嘅 timing 夹得好好啊！你见唔见到系即系阿边个咧？阿大狗咧，佢系掟咗啲即系纸星星出去嘅时候，同时咧佢先至掟嗰个水杯嘅。 嗯， 即系所以啲人就屈咗阿大狗度啊嘛！一开始就 嗯 系嘛，搞错咗，变咗大狗要澄清啊嘛， 系 系嘛？嗱，我哋再睇下梁振英点样回应先。 梁振英一定系回应得好激烈啦。 委答问大会一开始就要叫停，二十几个泛民议员集体离座抗议，黄毓民更加咧系掟玻璃水杯。梁振英批评议会太多暴力行为，促请社会反省。特首办就事件报警，中区重案组正系跟进。刘锦辉报道。 梁振英一步入会议厅，泛民议员冲晒出嚟。梁振英走向港台，但是泛民似乎无意翻埋位，半分钟未够， 暂停会议， 但秩序未见好转。黄毓民最先掟文件，陈伟业就将纸折嘅星星杀出去，之后就听到打烂玻璃嘅声。睇多一次，是黄毓民掉水杯出去的。保安员开始抬走他们，其他泛民议员一直没有回位，保安排成人墙，将他们一步一步逼出门口。这个时候梁振英乌低身执起一块玻璃碎，几分钟之后一复会就用到。 在众目睽睽底下，大家看到的现在已经离了场的立法会议员，他们抛掷物品，包括呢有现在打烂了的玻璃器皿，请立法会和全社会重视这个事件和发展趋势。在这个议事厅里面已经出现太多的语言和肢体暴力，从几年前的掟第一只招开始。 好啦，听完这个黄老邪即是掟 不是 听 跟住仲有最紧要就是689点样回应啊，你听不听到有什么奇怪呢？ 我听不到啊，你听到什么？ 他听到嗱，记不记得他讲的一件事，就是他们啊。 他们的意思就是 他 们这班人有 concerted action。 系， 即系联合一齐，有分工有部署地掟玻璃， 掟玻璃嗰个系佢啊嘛， 嗯， 但系而家佢 turn out 咗讲一样嘢，佢地啊嘛， 咁啊聪明喎呢个讲法，因为点解咧？泛民啊，不嬲我哋都话佢暗春咧，就未必敢做呢啲 举牌啊嘛，屌， 肢体抗争， 系啊， 系咪？呢一次系一个好大嘅抗议，咁啊，其实基本上系成功噶，计出喺游行之后嘅街头抗争就系入去议会里边抗争啊嘛， 系咯， 系咪先？冇问题嘅，原本都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把戏嚟噶，仲系和平、非暴力、揸住呢个旗，但系老邪就醒啦，走去掟个玻璃。 客观效果，佢就唔去理去回应翻你哋自己本身就话点样回应呢个七一啊嗰啲嘢嘛。客观效果佢就系赖晒落你，即系其实呢样嘢系暴力啊，要正视呢个问题啊。 咁点解黄老邪之前唔认咧？ 支持心 虚。喂，点解唔认咧？ 唔知喎、 啊。喂，你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地去进行肢体抗争，你又话你自己老总中，咁点解你唔捻认咧？ 嗯。 喂，呢个系一个严重嘅问题嚟嘅。 喂，即系其实如果我哋系 要思考、我哋 公民抗命咧，其实你系一个慷慨就义嘅准备噶嘛。 嗯。 你系预咗自己要认罪噶嘛？ 啱啊。 但你而家 做得出男人大丈夫，点解唔认啊？ 你而家赖咗落人哋度，哇！ 你唔觉得心虚？唔系你唔觉得即系 guilty 噶？你唔觉得有罪疚感？ 仲有一样嘢搞笑，佢话原来今日佢系问问题嘅、 啊， 所以咧泛民咧就即系攞咗佢个光环、 啊， 即系我估到啦，佢成个 logic 系点噶啦？我识佢咁多年。嗯即系话人哋做咗佢嘅嘢，搞到佢冇机会问问题。因为点解佢嗰班泛民，你话人哋啱春啊嘛，做完呢啲咁样嘅议会嘅抗争之后，即系唔通你走去问问题咩？ 嗯， 系咪先？你唔俾人讲出去问问题啊？咁即系话我问题冇得问啦。That's why 我要做呢啲咁样嘅更加激烈嘅动作， 抢嘅 更加激烈嘅行为，实际要实际嘅效果呢其实系帮啊，即系六八九去解围，系嘛？喂，咁佢咪之后屌，即 系客观效果好明显系帮六八九解围 啦， 因为原本啊呢啲咁样嘅所谓嘅议会嘅抗争嘅方式， 系 成廿几个泛民。出去不停喺度嗌口号， 系、 唔要筛选，要真普选嘛？好似如果我冇记错就 系， 本来嗰个嘅社会嘅效应好大， 系 啊。但系而家成个视线系转移咗去，究竟你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应唔应该走去攞个杯去掟柒人？ 同埋你嗱，唔系你女， 你又掟唔捻中、啊？你掟中我话你咧，因为点解咧？你要负上刑事嘅责任，因为你系呢个系袭击嚟嘅，呢、這个 你要累鸠埋人哋人力啊！你知唔知即系呢个边个？ 阿大狗， 唔系阿边个？而家你法合会嗰、那个 冯检基， 系冯检基。阿冯检基佢今日就系出嚟回应啊嘛，即系划清界线，就系话咧，佢哋三个咧做嘅嘢咧就唔 Q 关我事嘅，唔关我哋事嘅，系嘛？喂，即系呢样嘢，阿边个就阿港姐又出嚟回应啦，就系话咧啊，即系呢个阿郁敏咧系呢个独立议员嚟嘅，即系人力嘅议员咧就系得两个姓陈嘅议员嘅啫，吓、啊，即系呢样嘢咧，即系话。哇！你真系咁样做，真系哇！你原本你自己谂住公民抗命嘅，喂，你应该慷慨就义啊！哇！你而家累街坊不特止，喂，嗰、那个形象仲要搞到咁差，系嘛？即系将个视线又转移咗，哇！你真系你责任非常之大、啊。 唔系，同埋佢你好明显地反映到咧，佢系有 ego 嘅。 啊， 佢咪喺度讲一句说话嘛，但开风气不为师啊嘛， 即系要 remind 你，我先至系老祖宗。 但系其实如果你真系从个运动嘅角度着想，从议会抗争嘅角度着想，我都想多啲人一齐啦。 系啊， 点解净系你一条友做噶？你自己屌自己做英雄啊，仆街！你个人英雄主义啊， 同埋头先我哋播段片出嚟，我哋即系冇 visual 啦。你要见到其实有前后系咁踱步嘅。系好捻心虚啊！即系如果你睇翻点咧，睇翻 now 嗰段片啦，即系其实系好多 body language 俾睇到嘅，好湿图嘅。好啦，呢度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翻嚟再讲。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海港都縮窄了，冷氣的商鋪數目倍增了，這裡越繁榮，錢財越覺重要。私家車的廢氣，堆積出的怨氣，到处都污染至没法透气，正黑厚面皮，横蛮没有道理，只是想歪理，又想讲真理，亦当初即此心一火，今天的社会轻看我，你却话偏颇，奋勇去抗争，想不到换来是现实的煎熬，如何能逃离这腐朽制度？讲不出的控诉， 不听妈妈劝告，再次上街竭力去宣告，政策有问题，前途没法预告，我也不断寻求，但始终找不到，始终找不到。当初赤子心一火，今天的社会轻看我，我哋性分析，你却话偏颇，奋勇去抗争，想不到换来是现实的煎熬，如何能逃离这腐朽制度？想给清洁了，颠覆者不见了，街边的黑开暗地里苦笑，看透世途，文明是个玩笑，这里安定和谐，但声音消失。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好啦，返返嚟大军阀啦。唉，阿土你剛才好似即係讲呢个七一仲有两句未讲呀嘛，仲想讲埋落去。 咪我就係針對即係黃老邪今次嗰个嘅喺立法会里面啊掟玻璃樽呢一下呢，其实你係破坏緊个运动。因为点解呢，今次无论係七一嘅人数同埋较早前嘅电子公投都好，其实嗰个嘅声势係好强劲嘅。甚至乎啊，我冇喺个节目里面讲，都冇公开讲过，其实我係对于学联嗰班后生仔呢话要搞7月1号7月2号凌晨嗰个嘅公民抗命，其实我有少少保留的。我又觉得有贪胜不知输嘅成分。咁当然啦，咁我冇办法啦，咁一来自己有学联底啦，二来我都上去讲完嘢啦，唔通讲完嘢之后我走啊，好街。我讲緊公民抗命，唔通自己 返讲世界杯。 係咪返嚟讲世界杯嚟啦。但係个问题就係你而家将嗰个成个视线就转咗佢啦，係讲你点解要掟玻璃樽？ 系啊， 点解用暴力呢？ 你 suppose 呢今日系佢唯一一个机会，或者最好嘅机会去回应噶嘛？ 啱啊！ 点解要去咗你度啫？ 点解要筛出咗佢咧？ 而且你又闪缩， 你又要俾人有口实，就话你哋嗰啲行动系完全系唔系和平同埋唔系非暴力噶噃？ 啊， 系咪先？嗱，原本就算你七月2号嘅凌晨，啲市民大众挨咗成晚。佢俾你拉，其实本来呢个运动系非常之好的，就真系你体现咗和平同非暴力嘛。我知道李柱铭都有讲，佢同我一样啊，因为我哋真系年纪大咗，佢觉得我哋唔应该喺嗰个时候计电子公投同埋几十万出人游行之后咧，系唔应该再去一下的，因为系可能会出事噶嘛。咁佢都睇完之后，我都觉得喂掂、啊，你所讲嘅和平非暴力系能够喺呢度体现，差佬好捻样衰，系咪先？原本系赢噶噃。 是啊、 你一下个玻璃樽，为自己，我唔知道你个人英雄主义定系同梁振英夹捻定啦。你话真系，你又觉得夹捻定啦，只系讲佢哋啊嘛， 系啊， 佢哋即系话个 speech 系预定咗啦， 系、啊，而且你见到佢咧， 你又掟唔捻中、 啊， 系咪？ 系啦、啊，系啦、啊， 系咪几聪明啊？ 而且689系好淡定噶，你见佢攞个玻璃樽碎咧，即系嗰啲系好淡定。你见佢所有 body language 呢啲唔系 surprise 嚟噶。 咁咪你俾人 backfire 咯、 啊、 我当你系冇心 当你冇 agenda， 去掟呢个玻璃樽，你都戆捻柒鸠啦。 系， 你乜捻嘢？不为风气不为师啊， 行开风气不为师。 阿仆街，大佬，你喺度搞弯嗰样嘢，你唔系细路嚟噶嘛？系咪？你同个癫佬有乜分别啊，大哥？你喺度乱搞，我当你冇 agenda。 系， 嘛？你都系乱搞一通啦、啊。你为咗因为你冇一问个问题啊。 嗯、 因为你见到成班泛民出去做议会抗争，你冇自己个 role 喺度啊。 嗯， 系嘛？但开不气风， 但开风气不为师。 你唔系希望更加多人系咁做嘅咩？ 但问题你抢咗我镜啊嘛！ 你一定要 center of the stage 啊，阿哥。哇！咁你个心态有捻问题、啊哎。 你搞错啦，即系嗱。佢七一嗰陣時唔知幾威啊！嗰日真係其實喺呢個咩循道衞理嗰邊啊，係嘛？ 係咪 又燒立法會，又咩呢個全民制憲大會？ 影印本。 誒、哎，呢、這個全民制憲大會咧，即係搞完之後咧，我又 check 過佢自己本身嘅網上制憲運動啊。未喐过喎、啊，又系， 我以为 active 翻添，屌！ 哎，要一啲，喂，丝毫不动、啊，即系一啲感觉，唔系，即系其实嗱，我唔知啲人系点样啦，即系其实嗱，即系好奇怪啦，即系其实你喂，你 suppose 嗰啲嘢做下嘛，你做下样都要啦，啱啱先啊？同埋咧，即系嗱，佢呢两次咧咁大型嘅运动咧，即系呢个社会运动咧爆发咗出嚟之后咧，佢都走去广播啦。喂，屌，我谂住死鸠硬噶嘛，啊，郁敏嘅政治生涯应该完结噶嘛，系咪先？ 呢个你主观嘅期望啫。 哇！但系唔系，哇！我睇翻即系我留意翻佢自己网上面，即系嗰啲人啊，即系喺个 timeline 里面写啲嘢啦。喂，有啲友真系，唉，我真系唔明啊！真系，喂，呢样嘢我真系唔知系咪我哋要反省一下。嗱，有啲 fans 啊，呢个好明显叫 fans 啦，系嘛？写啲咩咧？郁敏叔叔，你琴日咧好有感染力啊！梁振英落地狱。梁振英落地狱，打到共产党，打到共产党，跟住之后整个 icon 出嚟话，觉得充满希望咁样样。啊，喂，即系如果你系有呢， 我睇完之后唔知好好笑定系即系觉得好悲哀咯。 啊， 系嘛？喂，嗰日人哋七月二号凌晨走去公民抗 议，系啊， 你讲到自己鸠咁卵大。 喂，同埋 你應該係俾人拉噶嘛？ 佢去邊度咧？我想問。 佢咪去廣播咧？你話啊嘛，係嘛 ？TVB 啊嘛，係嘛 ？TVB 廣播 係嘛？阿根廷啲最對邊隊話我唔記得咗。 你唔記得我哋更加唔記得啊，大佬。 總之我知道我嗰場波咧，我喺花生世界盃裏邊估係估輸咗嘅，因為我估阿根廷90分鐘裏邊解決。嚇！嗰隊唔知瑞士係好似係 又和咗啊， 係一和，係嘛？咁黃旅程喺邊咧？咁你熱血嗰班啲降咁勇武啦， 係。 喂，你唔可以 absent 嘅喎。 系啊， 喂，你连何俊仁都喺度， 系、 啊、梁耀忠都喺度， 系、 啊、你唔好讲李祥啦，李祥嚟比较激进少少。 系、 啊，喂，两个都系平时温文尔雅，唔、啊、相信公民抗命，唔相信呢个抗争嘅、 啊， 都喺度俾人拉， 处男下海。 嗱、啊，你话你嘅首领， 嗯， 即系佢嘅首领系黄毓民定系黄仁达啊？唔知啊。 嗱，首领就系黄仁达， 两个都勾缩咗，系咪？咁你点解唔勇武抗争呢？ 阿黄仁达都喺度嘅嗰日，咁我即系亦都周围去睇下啦，影下相啦。即系其实咧，佢嗰日咧就喺即系后面即系呢个汇丰大楼，即系其实佢出边咧就即系占领马路，然之后咧其实佢自己失缩一角咧喺度写书。嗱，即系呢样嘢咧，佢老婆冇讲错噶，事有先后，缓急系咪？喂， 写书紧要啲 系啦，即系呢个书展紧要啦，啱啱先？喂，即系其实喂。你教主咪去即系 TVB cap 水咯，系咪先？喂，即系首领咪去书展 cap 水咯，系咪先？即系呢样嘢，喂，好现实嘅。讲真，你冇钱又搞咩抗争 咧？唔怪得嗰晚咧，啊、何俊仁问咗我几次嘅、 啊， 热血啲友有冇嚟噶？ 系 吓、 啊，热血啲友有冇到噶？咁样佢超，你平时冇话好勇武嘅，大佬，你都唔到。喂，我话佢到你系惊啊。其中一个我忧虑嘅问题就系、是、咧。嗰班友仔咧係會掟嘢， 咦？咁似乎喂 即係佢會真係搞勇武抗爭嘅時候，你就騰啦。因為點解你會搞彎咗？ 係啊， 所以點解嗰日我堅持話，喂，你現場雖然係成千人，係好難咧，係做呢個非暴力抗爭嘅演練、嗯、都要做一次。 咦？ 就話俾你聽，你嗰個定調，嗯 哦、 你同差佬講又好，同、啊、市一般冇參與嘅市民講， 因為我記得聽過你哋反覆講過幾次就，就係話即係要慎防啲差佬混入你哋當中，係嘛、啊？要大聲請。学佢要抽佢出嚟，咪即系呢样嘢咪大军佛讲过咧，要讲翻出处先得噶嘛。喂，咁嗱，既然阿黄杨达又冇去，即系去参与其中啦。喂，呢个时期咧， 不过我觉得佢戆鸠嘢， 因为点解咧？头先我都讲过，其实呢个咁样嘅所谓参与同埋协助组织未经批准嘅集会咧，两条控罪咧，其实好捻湿碎嘅，好合乎成本效益噶。所以嗰阵时候我成日都讲，即系占领中环，唔好讲个沟咁捻大啦， 可能连去交租俾美罗都唔够咧， 真系噶。你真系同我头先讲嘅所谓嘅周 街 垃圾啊， 代价唔大， 掟呢个烟头系冇捻分别， 代价唔大。但系如果即系齐心嘅话咧，咁多人合起上嚟咧，那个影响就好大啦。 你一万人佢点解？佢唔你唔好话讲一万啦，五千佢都好困难。 系 喂，佢告得几多个？ 系 你嗰六七暴动嗰阵时候，大家排队上庭啊，两嘢就嗌即系宣判有罪啊，你喺内地嘅法庭啊、喂，你唔使写嗰啲文噶，我所谓嘅 transcript 你唔使写噶，系咪？即系所谓个你成个案情你唔使写咗出嚟噶， 系咯， 得啦， 系咪你告五千几人，写五千几人个名啊， 大佬，差唔多啦。喂，有啲差佬啊，即系其实咧就觉得好受冤屈屈啊，即系咪？即系其实尤其系咧，即系我哋成日即系好议论纷纷，就系话喂，你系咪应该封晒咁多条行车线啊？咁样样，咁啊有啲咧良心警察咧。就喺呢个网上面 post 咗啲潮文喎。 咦点呢 吓等我阿边个阿 Roger 呢，即係我哋呢、這个即係花生世界杯啦，即係 Roger 呢就要求我用呢、這个即係係咪阿 差佬啊语气。 啊唔系唔系差佬语气，阿达哥康啊，点解又 达哥康啊，你试试。 达哥康就好痛苦啦，咁点讲。有番心底话，不吐不快。如果再咁沉默，实在对唔住自己。反对政府冇问题，但变成政治家激进棋子就唔好囉。喂，我确信大多数香港人是善良、有正义感、爱抱不平，同埋有一颗热心，希望世界变得更加好。我知道噶，但我哋有个学习障碍噶嘛，就是偏爱简单嘅吸收。喂，对我嚟讲，我对政府同样都不满，但见到啲热血血热心人士被技巧煽动，我就非常之反感啦。容许我以昨日为。作为警察处理七一所见到的例子，昨日我在立法会大楼啊，吕思仪以高声悲壮语调向终点参与者讲，话警察无理封杀维园的出入口，仲要不肯开放多一条行车线，以惯常的手法打击他们游行，反问大家接不接受，之后就再呼吁大家用手机 Facebook 和 WhatsApp 广传开去，话俾冇参加嘅人听，叫佢哋快啲嚟支持游行。我觉得此手法完全捉摸咗游行者嘅心理。参加游行嘅人本身已经对政府不满啦，对公义又有要求，配合埋司仪失实嘅报道已经一绝，仲要参加埋，仲要啲参加者将唔系事实嘅信息声出去。咁系咪令接收嘅人以为现场嘅 friend 确实俾政府打压紧呢？咁毒嘅，开放晒啲行车道，如果有事，正呢、這个消防同埋救护车唔使行啊？维园已经企满咗人，点入去啊？前面行得咁快，点全部一齐出啊？耳听七分假，眼看未必真。我好希望大家冷静啲，分析下报纸所讲系唔系合理。和平犯法就唔使拉，仲有法治嘅。和平非礼呢、這个影呢个裙底同埋偷钱系咪可以唔拉？仲要出埋律自由、律师口，唔系争取掌声系为啲乜？我唔介意大家争取民主，但可唔可以唔好俾人煽动，走向极端同埋不归路呢？ 呢、這个就系差佬啊！ 系啊。 P.C. 定系督察定系乜春啊？ 唔知啊，但系呢位差佬叫 King Kid 啦。 喂，但系有咩失实啊？喂，确实你真系因为咁样系封咗维园，唔俾人出入。 系啊， 确实你只系开三条嘅行车线。 系， 唔系我要问嗰个差佬，咁点解零三年嗰阵时候你被逼要开六条行车线咧？零四年嘅时候点解你要开六条嘅行车线咧？ 嗰阵时嗰啲消防车同埋救护车系咪识飞嘅咧？其实， 咪同埋消防车同救护车。都唔系攞嗰六条嘅行车线是但一条噶， 系攞边度嘅咧？应该 系攞中间嗰条电车路噶，阿哥，你识唔识噶？你做差佬，屌我都仲识过你啦，阿哥， 你搞咁多年 失实，唔系所以有一次我哋差佬咧就叫我企埋少少啊，我话我得噶啦， 系 佢系咁捉我落嚟啊嘛，我话阿哥，

蒲君衡，大军伐。 好，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大军伐。嗱，呢一节讲咩呢？以我哋过往嘅经验，都系讲翻呢啲国际嘢啦，尤其系讲一啲冇乜人讲嘅国际嘢啦。Even 我哋上次前 你咁样讲咧，开头咧啲人咧就会开始熄机嘅咯， 系咪？啊，真系咪好 Q 闷啊？嘛，即系成个呢、這个，即系呢个。系嘛，即系好似讲书咁样话，唔系，但唔好，但你唔好话，即系都唔好话我哋认屎认皮，系即系 Even 啊、淡啊，前日佢讲嘅 ISIS 啊，呢个伊拉克啊，都系我哋上一个礼拜讲先嘅， 系 系嘛，唉，真系，唔系嗱，而家讲翻即系呢个咩啦，就讲下大陆啦，大陆呢排威啦，系嘛，即系周围去即系出访，去完英国。跟住又去希臘嚇、啊，周圍派錢咁滯。誒，而家劈鏡頭拼翻翻嚟，誒、欸，佢去南韓咯，嚇、啊，即係南韓佢有錢派咯，啊，即係而且佢今次咧， 其實反映到一樣嘢、 啊， 我即刻自己截你先。其實佢不斷利用外交呢個手段咧，其實係處理緊內政問題。 嗯， 即係話咧內 鞏固自己權力， 冇錯、啊。內部咧係人民不滿嘅時候咧，就透過呢啲咁嘅方法咧、 嗯， 去展示咧喺。即系国际社会里面嘅实力，即系出口向内销， 大国崛起， 系嘛？即系第一就系即系勇武啦，系咪？周围同争议呢个边界嘅问题，即系利用民族嘅问题，利用呢个国际外交嘅问题咧，处理紧内部嘅问题。 嗯，亦都话俾人听就系话，我哋国力上升紧噶，而家外国都靠我哋啊，系嘛？即系又重复讲翻嗰句就话唔建设，系嘛？冇稳定，唉，你哋边有钱赚啊？即系等于就系话，即系六八九发展东北咁样样啫嘛。佢亦都讲就话冇稳定就冇建设，冇建设你哋冇钱赚啊，又系呢个道理。喂，但系建设为咗边个咧？系嘛，即系呢样嘢又唔交代。 第二样嘢我谂到咧，就系今次去南韩嘅话咧、其实系即系安抚紧一个嘅即系所谓背后美国嘅势力。因为一路以嚟你都知噶啦，爷嘅即系唔知系负资产定系呢个即系资产啦， 吓、 就系呢个朝鲜噶， 金氏王朝 系金氏王朝噶嘛，大佬 系 以前咧嘅年代咧就系揾咗呢个烂仔就喺自己嘅身边。就我嚟威胁呢一个嘅欧美嘅势力啊，威胁紧日本啊、韩国啊嗰啲噶嘛，系咪？而家就调翻转头啦，呢个烂仔。我搞掂噶啦，或者我搞唔捻掂噶啦。 唔系，我觉得 讲法都得噶。 我觉得佢而家系本平，佢真系当搞唔掂。嗱，其实今届咧，你见到阿习近平呢个思维咧，同过往好唔同嘅就系、是、第一样嘢就系、是、之前我都讲过就系话佢对台啊，对港澳台啊，即系尤其是香港啦，系咪？即系已经唔当你系示范单位啦，即系要 强硬路线， 系嘛？即系嗱，而家。即系呢、這个即系呢个所谓范式转移，而家就系、是、嗱，而家佢对住呢个北韩又系，系嘛？之前有啲即系有啲官员亦都讲过就是說，就系话即系透露过出嚟，就系话哇唔系、啊、北韩长期嚟讲即系长贫难顾、啊，系嘛？即系喂，如果佢即系反而可能合并咗呢个韩国咧，即系我哋呢个心理准备，亦都唔系一个大问题咁样样。嗱，事实上北韩。其实佢自己本身个外，即系其实讲嗰个经济依赖度嚟讲啊，即系如果你系讲个对外嗰个贸易咧，北韩系即系90% 系同即系其实嘅外贸系大陆嚟嘅，吓、 嗯 啊，所以而家咧，佢摆脱大陆系好困难嘅，即系但系嗱，佢而且佢唔知佢四月嘅时候，金正恩佢自己本身有内部文件就同啲即系高官讲就系话，诶、哎，中国系恶邻嚟噶，啊，即系唔好咁信佢啊，即系大家要谂多啲计，即系要同其他国家咧，即系其实要即系通商啦，就唔好即系将所有嘅即系嘅鸡蛋咧放喺一个篮度啦。 喂， 而且即系其实佢喺呢个核问题嚟讲咧，就背叛呢个北韩咁样样，喂。原来同呢个即系美国佬咧，就企埋同一阵线噶、 哦。喂，近翻少少，打个比喻，喂，佢其实系好似领会咁样，成日咧就系惊俾政府收翻。咁、所以咧，佢而家就决定不断咁样收，即系领会而家不断咁样收购其他唔同嘅商场，就谂住沟淡，令到增加政府收回嘅难度。喂，你金正恩喂所做嘅嘢，其实同埋领会所做嘅嘢一模一样。 即系点咧？ 即系话沟佢既然佢嘅经济系完完全全系依赖住大陆嗰阵时，咁佢咪惊喂？大陸喂，連佢嘅政治都控，政治甚至軍隊都控制埋， 啱啊！ 所以佢就先至要不尋求日本或者俄羅斯，甚至其他信唔信 德国嘅国家都好，都要 咁即系佢由一个主权国就变咗高度自治系嘛？ 系， 即系正如回应翻阿 Anthony 所讲嘅，就系北韩都会谂。就我唔可以將所有雞蛋放喺同一隻籃， 就完全依賴你。 因為點解呢？中國雖然話即係呢個所謂嘅惡鄰，其實都係會賣你噶嘛。而家呢個時候，正如上個星期我哋講嘅嗰種三角關係，係咪？佢要對付美國嘅時候，或者要同美國談判嘅時候，咪揾你嚟做籌碼，阿哥，係咪先？喂，一路以嚟都係咁噶，韓國即係北韓啊、朝鮮啊，喺度發癲嘅時候。就个个真系揾老共搞噶嘛， 系啊。 咁如果佢都话你得你恶邻嘅，即系话你经常或者系会时不时系出卖佢啦，系咪先？你唔系会次次撑佢噶嘛？你好简单喺核问题上边撑唔撑你先？ 嗯， 系咪？喂，确实如果我撑你嘅话，你嗰班金氏王朝一个唔觉意真系掟个核弹咗，唔知东京又好，掟去纽约又好，虽然都未必飞到去噶啦。 好烦嘅，其实。 喂你中国点同你咩啊，大哥？ 系啊， 系咪？你嗰个烂仔，你嗰个癫佬， 你 out of control， 完全系。 系咪？我完全 control 唔到你，有咩事入我数啊？真系老邪话斋。即系入我数噶，大哥。 同埋更重一样嘢，喂，你金氏王朝其实睇到中国嘅实力，无论软硬都冇。第一，軟實力完全冇啦，硬實力係冇想金氏王朝想象中咁強啊！因為你見到上次呢個622公投，中俄合璧去對付美國嗰個 server 嗰個網戰，喂，中俄係完完全全輸曬嘅喎！喂，正因為咁嘅時候。喂，我呢个国家慢慢都要开放，慢慢都要建立翻佢嗰个嘅即系网络实力嘅时候，喂，我要 take 晒，我系拣美国啦。 系啊，喂，而且咧，嗱，今次讲翻嗰度先啦，即系嗱，而家咧，即系大陆咧，今次去南韩咧，其实一样嘢不寻常嘅，而且令到呢、這个即系美国嘅媒体，尤其 CNN 啦，就食花生啊，即系话，唉。大镬啦！今次北韩，诶，你平时你去亲韩国之前，你都会去呢个北韩先噶嘛？哇，你而家唔系，去咗韩国先，吓、啊、唔理呢个北韩，系、嘛？哇，今次咧，你两兄弟咧，一定有咩啦？一定有裂痕啦！就即系喺度，即系大家，即系呢位 CNN 嘅美国媒体呢、這个美帝媒体咧，就花生当饭食啦。 不过我觉得呢下咧 ，CNN 就挑动嘅啫、老实讲，阿爷搞呢啲平衡术咧。事前点会唔讲声啊？同自己条僆话俾佢听，嗱，而家我探访南韩啦，我准备讲啲咩说话啦、希望你理解两个，因为点解咧？某程度上嚟讲，阿爷一定会利用住呢一个朝鲜、北韩咧，系作为谈判嘅筹码。呢个系佢最大嘅 asset 嚟。 呢、這个大格局你系变唔到嘅。 问题就系你自己。金氏王朝系咪将自己变由 asset 变成 liability 啫嘛？变成负资产就扑街啦，扑街，系咪先？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变成一个负资产，连老共都唔撑你嘅时候，边个撑你？咁佢都所以成日，好似阿龙头先话斋啦，你稳定俄罗斯啊，稳定日本啊，系嘛？俄罗斯同日本。最近都 write off 咗佢啲外债啦， 系啊， 吓、即系你个捻样冇得发癫啦，系、你争我啲钱唔捻使还啊！ 俄罗斯啊 write off 咗九成啊， 吓、日本几多？ 日本都 write off 咗好多，即系但系咧，即系我就唔知咧。嗱，你俄罗斯，即系我又唔明啦。其实你两个国家，即系嗱，你对佢有咩好处咧？即系 in return 俾翻啲咩佢咯？呢、這个我真系摸不着头脑。 日本嗰边咧，咁、你北韩都会俾翻啲面佢，就系话以前咪成你睇咩货上岛耕。作嗰啲咧，成日咪讲话咩北韩间谍啊，就系啦，用美式就引诱嗰啲咁嘅日本工程师走过去北韩嗰边就做奴隶做建设咁样嘅，咁就绑架咗一大班人噶嘛，咁跟住嗰啲咁嘅人喺小泉纯一郎年代咧都已经放翻一啲翻嚟噶，咁究竟之后会唔会话喂公开再放翻一啲即系以前被绑架嘅日本工程师翻嚟？ 而家就倾紧呢啲嘢咯， 系啦。咁喂，承认然后咪再放，跟 但系你觉得呢个系咪真系咁重要咧？即系令到， 起码我买你怕咯，证明系 系啊， 即系我用钱解决到个问题，我用钱解决佢。 定还是佢会唔会就系话引致到，即系其实引申到就系话，而家日本佢谂住就系修宪，即系尤其呢个和平宪法吓、即系都会博到呢、這个即系北韩啊投意一票咧，其实即系会支持佢咧？你觉得会唔会反骨成咁咧？ 咁呢一票又唔系好重要嘅，即系如果喺成个联合国嘅大会里面。

嗰啲咪叫蔡佳佳 啊！我哋做咗个炉炒花生嘅 introduction Anthony 咁 我哋星期六就会即系 揾佢算账， 算一算今年嗰条账。人哋喺度搞紧抗争，我哋喺度汗流浃背，你个粉肠就去抄牌，即系沟女啊！呢、這个金英都系真系醒目嘅， 抄牌即系有咩回报咧？搞咁多年抗争， 阿郎阿祖。你哋學一下金英哥啦， 唔係，但係你，但係你咩？佢都阿邊個阿金英都唔係戰無不勝嘅， 係咩？ 佢抄到去呢、這個阿邊、啊、個碧華衣嗰邊咧？ 咩邊個叫碧華衣啊？ 碧華衣個話靚女嚟㗎，你唔知啊？即係呢個人呢、這個咩？即係人權監察㗎？係 咩？係咩？係 啊！即係佢嗰日咪著住件 T 恤？哦，我知啦，我知啦， 嗰個 我知啦，睇咗條 美女， 係咪巴籍美女啊？定咩啊？唔係佢嗰日咪真係抄到佢嗰陣時，你知唔知人哋金英問到佢嘅時候？即系好介唔介影张相啊？ 咁 你 知唔知？ 系啊，你咩碧华姨点会同你影噶？佢一 O 个嘴，即系咁样讲。 喂，咁又系奇怪嘅。 跟住人哋 抗争嘅环境，你好似去食饭咁样扑街嚟班。 屌，人哋 去宴会啊，大佬！ 你讲咩啊？你个家 我大佬 好得 吓死咩？匪类监察院咧、哥，我哋大军训唔玩呢啲嘢。Anyway， 嗱，我哋搣咗个现场得神，就准备咧星期六咧就 声讨金英， 就招呼呢、這个即系曾俊英呢、這个契弟。屌你老尾，我哋汗流浃背，又俾人锁，又俾人屈手，唔加长你话要沟女啫， 欺世盗名，揾笨柒。 啱、一於呢个追呢、這个金英追数啊！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 Finance.com， 我系谭文豪。